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这样的钢琴音乐清澈细腻，精致透亮，清灵雅致，而且朦胧，而且虚幻，永恒的魅力。我们要一起走进的就是此刻我们所听到的这样音乐，它的作曲者，这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可能在我们的节目里，德彪西的作品出现的并不太多，但是的确他的音乐一出现，就让人感觉走入了油画般的斑斓世界。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欢迎各位好朋友。特别为你选择演奏德彪西钢琴音乐的版本呢，是来自于一位法国的钢琴家帕斯卡罗杰，在1951年出生的这位。今天所听到的音乐呢，是德彪西的前奏曲。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聆听到他的儿童天地。其实德彪西的钢琴曲，可能很多朋友谈到一定程度呢，也会把它作为自己最爱的曲目来演奏。是的，但是能够把握住德彪西他的音乐的意境，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听一听吧，钢琴家的演绎。 德彪西的全名叫做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在1862年出生，1918年去世。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他的出生的年份其实是跨越世纪的。法国作曲家，他在3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其实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印象主义的音乐风格，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可以说是一位革命性的音乐家，他创新的和声、旋律，在他的音乐当中，色彩、音色和节奏这些重要性绝对不亚于和声和旋律。虽然他的作品还存在一些调性，但是几乎都是濒临懒散的地步了。经过德彪西的创新之后，音乐创作就不再被既定规则所限制，改革风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创作了很多的钢琴曲，但是呢，他却没有专业的钢琴技巧，他犀利的触感足以弥补一切这样的缺憾。德彪西其实他是用他毕生的精力将钢琴从电光石火声音当中释放出来，弹琴就像直接在琴弦上来调磨。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可能也是很多踏板所创造出的前所未有的效果吧。这就是德彪西，他的钢琴曲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钢琴曲完全不同，就好像从指尖流泻出来的，就像一首首清澈优美的诗歌。 Thank you. 李宝奇说他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个说法，而且呢他也特别是希望远离这个称谓，可是他已经被后人所定性。大家介绍他的时候总是说他是印象派代表的作曲家。他在小的时候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显露出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生，他在自己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始终有一种打破陈规探索新领域这样的强烈的愿望。为了寻求一种新的音响组合，他常常在钢琴上连续弹奏一串串的增和弦、九和弦、十一和弦。可能说到这儿大家觉得哎呀太音乐术语了吧，就是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哆咪嗦这样的和弦，这样的大三和弦，它会是哆咪升嗦，所以我们听到的是不同色彩的和弦，就是他经常弹奏的。而为此呢，他也常常遭到教师们的责备。1880年的时候，他到俄罗斯担任了柴可夫斯基的至交梅克夫人的家庭钢琴师，这个机会使他受益匪浅，他由此开始接触到许多俄国音乐大师的作品，特别是莫索尔斯基的作品。这位大师极富特色的新颖的和声对年轻的德彪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他后来开创的印象主义音乐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听德彪西的钢琴音乐有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感触，好像他在拨动的是钢琴里的琴弦，而并不是弹奏钢琴上的琴键。 Thank you.

本书主人公科尔内尔·艾希蒂是一个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他像一个玩世不恭的孩童，寻找着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幻象，就像是游弋在布达佩斯大都市夜色里的堂吉诃德。文学随笔《乡间的日常》近日出版，本书记录了作者一对夫妻在乡下的生活，我们可以读到乡下生活的慢，每一天似乎都有无所事事的满足，我们也看得见乡下生活的快，如飞梭一般轮转。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法国伟大作曲家德彪西，可惜他离开这个充满光色的世界已经将近100年。音乐学家们经常性的把德彪西和拉威尔捆绑在一起，并按上一个印象主义音乐这样的标签。其实就像德彪西自己拒绝的一样，可能是相当武断吧。德彪西是19和20世纪之交一位真正的新音乐语汇的创造者。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钢琴小品。在上半时段一起来聆听的是他的前奏曲，下半时段我们进入他来写的儿童天地。我是王卓，欢迎您回到第二时段。 德彪西作为一位大作曲家，他获过什么奖吗？的确的，在1884年，他以大合唱《浪荡儿》荣获了罗马大奖，并获得了一份奖学金和前往设在意大利罗马的法兰西学院4年留学的资格。从此，他的创作活动也逐渐频繁起来，同时他也广泛地结交了当时欧洲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作曲家，并且对瓦格纳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885年到1887年，德彪西就是在意大利的罗马度过的。1888年的时候，他没有完成罗马的学业就离开那里，因为他到德国拜洛伊特去参加音乐节，在那里他被瓦格纳式的歌剧震撼。他在拜洛伊特待到1889年才回到巴黎。瓦格纳呢，在1883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影响了青年的德彪西。在1889年的时候呢，巴黎举行了世界博览会，那一年巴黎埃菲尔铁塔树立起来。在博览会上，德彪西听到了伽米兰的演奏，对12平均律和5声调式影响深刻。为什么每一次受到德彪西的时候都会受到伽米兰呢？就是因为他听到了那样的音乐，对他后来的创作乃至后来一生的创作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1890年以后呢，他和象征派的诗人马拉美结识，他加入了以马拉美为首的巴黎文艺沙龙，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青年艺术家，他经常参加他们的艺术讨论聚会，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全新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深邃的影响的德彪西，他开始欣赏他们的诗，并为这些诗歌谱曲。这个时候，他的音乐已经带有印象主义色彩，并逐渐发展成他最后总的艺术风格。当然了，在这里，他也会认识很多画家。 Thank you. 1888年，瓦格纳去世五年，李斯特去世三年，这个年份德彪西26岁，他发表了两首阿拉伯音调。那其实在两年以后呢，也就是1890年，他做了一堆的小曲儿。现在耳边听到冥想曲是至今仍然常被演奏的一首，就是创作于这个年代。德彪西生前的最后十年也是他艺术巅峰的时间，许多伟大杰出的代表作都是在这里陆续完成，自成一派而闻名世界。他经常在欧洲各国演奏并指挥自己的作品。到50岁，他被癌症所困，身体日渐衰落。1918年3月25号，德国空军和炮兵对巴黎发动了春季攻击，而德彪西他也是因为癌症在巴黎的家中去世。逝世以后呢，他完成了他死在死后他要葬在树木和鸟儿当中长眠的遗愿，他的妻子和女儿和他葬在了一起。那现在我们到巴黎还可以看到他的墓地。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也一起来聆听的是他的钢琴音乐。虽然它有很多，比如说像《牧神午后》、像《夜曲》、像《交响素描大海》、《版画集》，还有它的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很多这些，但是今天我们为你选择的是它的钢琴音乐。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爱国歌》，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 你是骄傲，我是你。